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本是多降雨天气，但降雨整体不大。今天白天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主要降雨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雨量不大，外出带上雨具即可。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29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各种各样的职业和机长的10000天，让孩子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每种职业都很了不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工匠精神的精髓就是专注、坚持、精益求精，让这些书在孩子心中种下工匠精神的种子，帮助他们成就更好的未来。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新的一周已经来临了，新的一周啊，特别希望能够碰到汪冰博士，也正是如我所愿，今天汪冰博士到节目当中来做客了。 这话应该我说啊，新的一周开始，我觉得上读书俱乐部已经成了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它让我觉得这一周周一真的到来了。因为每在周一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读书，我就觉得这给一周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实际上读书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彼此提醒、互相激励的。确实大家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像我们最近所聊的书是给孩子所准备的这些，包括绘本啊，包括儿童文学啊，这个方面我想很多的时候家长也需要跟别人去聊一聊。因为很多家长在选择此类书的时候也挺困惑的啊，是由着孩子的性子，还是给孩子适当的引导。 哎，大家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感受到在这个夏天，汪冰博士虽然在周一基本上没有缺勤啊，但是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汪冰博士安排了很多的给孩子阅读的书籍。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从六一的时候给孩子讲绘本，那个时候可能更偏重的是低幼一点的小朋友，很多家长就发愁六一给孩子买什么。我们当时就说过了，给孩子买什么都不如买书好，对孩子影响是一生的。因为你买个文具他这两天就 不喜欢了，玩了一段时间就不再爱玩了。但书籍啊，虽然也可能那个书早被孩子撕了扯了，或者那个书早就不知道哪去了，但书里面的那些美好的文字、美好的图像会永远啊印在孩子的心里，甚至可以说是流淌在孩子的血液当中。 嗯， 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也特别挑选了一些字儿比较多的书，当然这是和成年人的书不能比的字儿多，和那种无字书相比较啊，字儿确实比较多一些的，可以是上学的小朋友能够阅读。因为确实很多家长朋友就想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如果让孩子撒开了玩，哎，有一个词儿你记得吗？汪明博士小的时候说这孩子玩疯了，等到一开学的时候孩子咱先不说孩子功课跟得上跟不上，你说这孩子他得有多难受啊，从那一个纯玩的状态到一个那么长时间都需要上学的状态。 你说这个话呢，我觉得小朋友听了一定要开心死了，因为真的是站在小朋友的立场，不是不希望他玩疯，而是担心他还要去上学的时候转换太痛苦。对不对？这一看就是发自一个小时候曾经玩过的小朋友啊，曾经的小朋友的心里话，就是发现这玩大发了，上学真的突然变得异常的痛苦，因为要有适应期，学校是有规矩的，你没办法再自由自在了啊。习惯自由之后，再进入规则的体系，确实是要适应。那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去介绍这些书的时候，也是帮助家长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娱乐的方式。 没错， 就是这种娱乐方式，并不会让孩子出现刚才我们所说大家担心的情况，而且还有助于他适应学校的生活。其实我们说到了儿童文学啊，包括我们花很多时间讲的绘本， 嗯， 是有不同的玩法的。比如说绘本中的角色是可以家长和孩子去角色扮演的，包括故事，家长跟孩子读完了，孩子是可以复述的，这个故事本身也可以成为家长和孩子对话的媒介和工具，这都让一个绘本或者让一个文学作品真正的鲜活起来。当然就像刚才刘莎讲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对某些绘本的故事是非常执迷的，那种叫小人书，还不叫绘本。 连环画 你会反复的翻阅，你每次翻阅的时候呢，我觉得小时候这个执念也挺有意思的啊。你每次翻阅同一个故事的时候，你真的还是像第一次看到它一样心潮澎湃，而且你会每次也有不一样的体会。这可能也在告诉孩子一件事，叫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啊，就是有些文字真的是需要慢慢慢慢的揣摩，有些图画有些故事它会迸发出新的含义。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汪明博士在做这个介绍的时候，我童年的时候看书的一些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有趣的事儿啊，但是当时确实挨了不少的责骂。比如说刚才说到连环画，汪明博士你有印象，咱小时候看连环画基本上都是黑白的对吧？ 嗯， 我给连环画染过色儿。 哦，那你太先进了。你想前几年特别流行的那个填色书风靡一时啊，其实你已经是这个先驱了，是不是？ 对，但是当时是恨啊，连环画它便宜但你能多买几本、哎、可是它有一缺点，就是它是黑白的，希望能有彩色的这种绘本能够看，彩色的它贵，所以呢自己动手给连环画哎这个染色。我觉得这个倒还家长没怎么责骂，最重要的是后来啊会用剪刀以后啊把特别喜欢的这个绘本里面人物剪下来，然后变成贴纸贴到什么地方去。可是问题是大家看到了书有正面和反面，就两面都有字儿，你把这一面的给剪掉以后，第二面的图案就没法看了，就剪了很多、 哦、 特别兴致盎然的剪了好多以后，突然发现背面啊背面成这样子了。 哎呀，但是你看一个绘本或者一本连环画在流沙的手中就有了无数的变化，哪怕突然有天发现背面没法看的时候，这依然会成为他成年以后一段很宝贵的回忆。我每个人小时候可能都有不断去翻捡的书，比如说我有一本那个铁臂阿童木 啊， 我就翻了好多遍。有一个桥段其实我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就是铁臂阿童木吃面条，吃了以后它是没有人类的胃的，所以它不能够消化面条。 嗯， 吃完之后呢，和小朋友很开心的吃完之后，打开肚子上的活门，就掏出一个透明的袋子，袋子里就是刚吃的冷面或者是凉面，忘了还是荞麦面啊。当时我特别震惊，我就当时啊想到的就是这个阿童木得多么的孤独孤单。你说他跟小朋友在一起吃面的时候很快乐，但实际他永远没有办法变成那些小朋友，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类。 王明博士好像一下回到了童年。 对，然后关键我深深陷入了我对那幅画面的回忆当中。今天呢，我在透视当时的那个触动和感动的时候，我好像觉得那本书教会我的不光是爱科学的阿童木的形象，而是什么叫孤独。孤独就是你和别人貌似过着同样的生活，但其实有一部分是不可能被别人理解的，或者说它只属于你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想寻找朋友，不论是阿童木也好，还是聪明的一休，还是花仙子，还是狮子雷欧，他们都会带给你很多的这种朋友之间的友谊。 对，虽然这个朋友是在书里边，你又说到了一休，我就想到了一休的朋友挂在书上的晴天娃娃，是不是？ 对， 那是他母亲给他做的。 嗯， 那其实才是一休最有感情的，感情最深的朋友。那个朋友既有他母亲的情感投射在里边，其实也有他内心的对话，实际上他像一个道具。所以我在想，我们无论跟家长推荐什么读物给孩子，其实也是孩子和内心对话的一个过程。当他有机会把一本连环画、一个绘本、一本书翻烂的时候，我觉得家长真的有必要问一问孩子，究竟什么在吸引着他，在促使他对这样一本书投入了如此深的热情。 我们刚才听到了汪明博士谈啊，他小的时候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那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父母的那一代，或者是我们父母的父母的那一代，或者是我们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那一代，他们还不太了解啊怎么去教育孩子，因为科学是在进步的，包括像教育啊，像医学等等。现在当我们知道了啊家长的一些做法，可能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够让孩子避免特别逆反的青春期，然后或者是特别狂躁的啊不好的不安的情绪的时候，这些绘本又发挥了他们非常大的作用。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要聊的各种各样的职业也好，或者是机长一万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说家长朋友可以通过这样的两本书帮助孩子培养理想，帮助孩子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但同时汪明博士，当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我想孩子的那种孤独感不能说没有了，但是一定会少很多。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特别羡慕的那种叫甜蜜的亲子关系的共建的时间。 这也是一个彼此理解的时刻啊。我们今天介绍的书其实和各位家长所关心的收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讲的不光是自由自在的儿童世界，我们也讲到了成人世界，就是刚才刘莎说的各种各样的职业。说到各种各样的职业和工作呢，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很小就会抓住一个孩子就问说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啊、 科学家很多朋友都说的是第二位的就是医生，你有印象吧？科学家、医生，然后后来还有当宇航员。 哎，然后呢？ 通常都是这样。 我前两天就看了一个朋友啊，就问他孩子想做什么，他孩子就想当司机。然后这个父母第一反应就是：你当司机干什么？多没出息！ 你看，你看啊，你这个父母，他刚才说的这孩子肯定是，年龄比较小的，因为通常啊，小朋友在三四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一问他喜欢干嘛，就是当司机和卖票员，那个售票员，因为他觉得这是挺有趣的工作，还可以当售货员。但是，就像刚才汪明博士说的，家长通常都一棍子把孩子就打死了，说你干这些干嘛呀？你得当科学家，得当医生，得当宇航员。 是， 所以到小学的时候，孩子基本上就是这三样了。 所以你看，我们对孩子的职业教育其实不是职业教育，而是职业的贵贱教育。而这种教育，我觉得可能会摧毁孩子的很多天性。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各种各样的职业和机长的一万天，让孩子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每种职业都很了不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工匠精神的精髓就是专注、坚持、精益求精，让这些书在孩子心中种下工匠精神的种子，帮助他们成就更好的未来。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欢迎收听。 汪冰博士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谈谈心，一起聊聊天，一起讲讲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啊，其实还是想跟家长朋友用，哎呀，马上就开学了，对不对？ 嗯 啊， 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啊，这个用手指都能够数得过来的倒计时啊，既让他们觉得这几天格外的珍贵，也格外的纠结，因为想到要开学了，可能多少很多小朋友会有一些紧张。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外向的小朋友，我采访过，我觉得他们会说多好啊，终于可以见到朋友了，终于可以和他们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所以你看，上学对很多朋友期待的一个原因不是上学，还是可以见到更多可以玩耍的小伙伴。 没错，也就是那种啊孤单感。刚才汪冰博士说他童年甚至是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也有那种孤单感，是小朋友最不能接受的，有小伙伴在一起，即便有的时候有点小委屈，有的时候呢有点小磕绊，有的时候有点小吵闹，也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情。可是一旦到了上学以后，功课也来了， 嗯， 然后家长的老问题又来了，长大了当科学家要学好数学语文，学好数学化。 嗯，这个说到了学习啊和工作，这可能就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了。为什么要让孩子好好学习啊？大部分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说白了就是有个顺利的职业发展。因为职业发展是经济安全、经济独立啊，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家长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没错的，但是你太早的把这些东西渗透到孩子的教育当中了，可能真的会坏了孩子的胃口。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想当司机，那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司机这个工作不好。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觉得第一个可能是服务他人这件事情显得阶层不够高，第二个呢就是挣得少，这都是成人世界的标准。但是如果真的想帮助您的孩子最大化的释放他自己，当我们听到孩子想做任何职业的时候，第一个不是要把大人的评判告诉他们，比如说这个工作挣得多挣得少，有没有出息，这话其实都不应该跟孩子去交流。重要的是先问为什么你想当司机，你觉得当司机有什么特别酷的地方，这样就可能知道孩子想做什么呢。孩子可能觉得他觉得能够驾驶自己喜欢的汽车是很酷的，因为他可能很喜欢玩车模。最终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原来他是有一个驾驭机器的欲望。那这个驾驭机器的欲望其实是可以迁移的。当我们这样去追问的时候呢，不仅没有给职业贴标签，其实给职业贴标签就是给孩子贴标签。我喜欢当司机，我的爸妈觉得当司机没出息，那就等于是嫌我的梦想没出息。那这样时间长久以往之后呢，孩子就会觉得梦想不重要，现实才重要。家长可能就喜欢让孩子有现实感，但是太早有现实感的孩子等于太早就放弃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但是汪冰博士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一套书啊，还有另外的一本啊，这套书的名字叫做《各种各样的职业》，一共是有十本。这十本书我觉得都是教孩子啊，了解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啊，它一共有十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十本的分目录。第一本的名字叫做《晋泰的偶像是足球明星》，第二本《祥泰的偶像是兽医》，第三本《蔡奶家是开花店的》，第四本彩夏的爸爸是厨师，第五本萌美的偶像是小学老师，第六本美生的妈妈是医生，第七本小翔的邻居是消防员，第八本一路的爸爸是火车司机，第九本熊泰的爸爸是糕点师，第十本职人的邻居是巡警。其实已经包罗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职业了。 嗯，拿到这套书的时候呢，我首先就是被这个书的装帧所吸引啊，它的这个封面都是书中的一幅画，这些画呢都很叫什么，很萌，然后呢非常的让你有一种想去翻阅它的欲望。因为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图景中都和他喜欢的那个职业偶像在一幅画中啊一起入画，你就在想这个孩子是如何和他的职业偶像发生关系的，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而作为日本的绘本和儿童作品的写作者，他们又是如何介绍职业的呢？我首先拿到的这本是和我的爱好有关系的啊，好吃。那我呢翻的这本叫《彩下的爸爸是厨师》， 我一开始设想是一本介绍职业的书，应该就是讲一个厨师他是怎么做饭的等等，但是我发现啊，这个作品的作者他很有意思，他的思路是什么呢？大家听好，这个名字叫《彩夏的爸爸是厨师》，他是以彩夏的视角来讲他观察到的父亲，包括他个人生活中所出现的故事。我简单的稍稍的剧透一下啊，这个彩夏的小姑娘呢，爸爸是一个厨师，和妈妈一起开了一个小小的西餐店。然后呢，彩夏的爸爸发现，在住院的时候发现医院的伙食非常有营养，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单调。他就想说，在病中的人其实也是很渴望吃上有特色的餐饮或者料理的。他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做饭以后呢，开餐车送餐到医院的食堂去卖，而且要保证这个时效性，就是趁热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给彩夏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影响，因为彩夏上次和爸爸妈妈去医院送饭的时候呢，碰上了一个小哥哥啊，心动不已，所以他每次都特别期待和爸爸一起去医院，因为又可以再次见到那位小哥哥。但是这次去医院的时候令他失望了，小哥哥已经出院了，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他特别不想见到的人，就是在班上曾经批评和指责过他的另外一位男生。这位男生是来医院做什么呢？是看他生病的妹妹啊。但是因为美食的原因，因为又换了另外一个情境，那我们的女主人公彩夏就和他的这位同学呢，最终是和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穿插了厨师爸爸，包括医院里的膳食是怎么样的，这个厨师爸爸是如何准备医院里的饭食。里边说到了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就是煮这胡萝卜的时候啊，这个细节就是他们要把胡萝卜的切块的时候边缘是要削圆的，削圆的胡萝卜呢就不容易煮散，而且呢煮的时间要够长要够绵软，因为是给患者吃的饭。这个彩夏就发现和他在家里吃的不太一样，比如说盐和糖包括油都变少了，那是为了考虑健康的原因。你就会发现他透过孩子的世界去发问的时候，厨师是做什么的，厨师要考虑哪些细节，都生动地展现出来。 刚才汪明博士啊说他最喜欢的那本书呢是彩夏的爸爸是厨师，其实我在以前的绘本当中就已经发现了啊，喜欢吃的汪明博士的这个爱好因为你还记得有一次咱们讲3D 立体书吗、 哎、 其实你喜欢的同样也是这个厨房里面的那些 吃什么、 那些吃什么的内容。我要告诉大家，在这本书，在各种各样的职业这套书当中，我最喜欢的那本书名字叫做祥太的偶像是兽医。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业，可能很多朋友啊或者很多成年人觉得，哎呀，这算个什么职业呢？给小猫小狗看病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孩子的心里面，兽医其实是很神奇的。这个职业也是我小的时候曾经想要当的，这个就是我将来的职业生涯当中的一项啊。但是后来发现当兽医特别特别的不简单，后来就放弃了。在这本书当中啊，是一个小朋友，他们家的小动物啊，他们家的猫病了，然后呢，他就带着猫去这个医院。去这个动物医院啊，找兽医去给小动物看病。而在这当中呢，我觉得这本书的特别巧妙的地方就是告诉孩子，你可以有理想，但是你的理想要基于你真的要学习好的情况下，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给小动物看病的。而且还特别讲到了医院的一些分工，就比如说吧，在医院里面我们有妇科有外科啊，有儿科呀、等等等等，但如果你要当兽医的话，你就要所有的这些科的病你都要会看。所以哎，汪明博士你知道吗，我记得在农业大学啊，兽医的分数非常非常高，甚至是他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啊比较火的专业当中都是不能比的。所以大家想一想，能够当兽医得是多么不容易。现在不仅像汪斌这样的学霸啊能够给人类当医生，你要想给小动物当医生也得是个学霸才可以呢。 嗯，这逐渐呢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看重啊，医学是相当一个严谨的体系，无论是给人还是给动物去看病。但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之后呢，我们了解了这个职业，孩子就会自发的想到说我要为这个职业做哪些准备。所以这套书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除了前面讲的小故事是以孩子的视角去讲的，而且他不是单纯的在讲这个职业每天早中晚各干什么，不是，他是穿插在孩子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困境当中。刚才我说的彩夏的爸爸，他讲到的彩夏的困境是和班里的同学可能出现了一些小矛盾闹了个别扭，还有包括他碰到了一个特别帅的迷人的小哥哥，他其实陷入了某种 迷恋当中，这可能都是在某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生活中日常出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切入点特别好啊，就是说无论是你关心或者不关心的职业，我都想办法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因为小主人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也是我们的目标读者生活中所正在经历的。当然不光是故事了，在每一个职业的背后啊，还会有小贴士会告诉你，比如说我拿的厨师的这本书会告诉你厨师是什么样的工作，厨师要分别有哪些菜系，他要考虑哪些因素，比如说为孩子、中青年和老人，他们做的口味是不同的，还要包含要计算这个预算，既要新鲜应季的食材，也要保证你的餐馆能够运营下去。这里边还讲到了一件事啊，什么人适合当厨师， 什么人适合当厨师，肯定你喜欢吃的人才适合当厨师。 对，太对了，第一句话就是爱吃的人，然后作者还加了个叹号，但是这是必要条件，不光是这个，你不仅要爱吃还适合干什么，第二个条件特别重要，愿意思考如何让饭菜品质变得更好的人才适合当厨师啊。第一个你好吃爱吃，第二个你有钻研精神，你不光是爱吃还想到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吃，第三个我觉得这真是职业书里边特别重要的一点，做厨师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是其实每个时刻都能够尽兴吃得开心吃得满意。所以厨师是个什么工作呢？是个服务性的工作。讲到职业啊，和我们简单的梦想是不一样的，因为职业往往是响应了社会中很多人的需要。一个人要想有一份工作，前提是有人需要这份，你的工作价值是什么？这里边就提到了要为人服务，这个事儿其实是跟孩子教育中我觉得特别需要去传达的一个理念。我也没有必要太早的说强迫孩子一定要为别人付出，只是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职业精神的人一定是把为别人服务放在第一位，就是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叫为人民服务哈，现在就变得更生动了。那其实你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你和别人的一个界面，当你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时候，你的生活也会因此更美好。因为联想到现在我们出现的很多不想见到的负面的新闻，都是和缺乏职业精神有关系。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国是什么？国是千万个家。如果呢，你能够像考虑家人一样，考虑别人需要什么，那么这个国还有我们小朋友的职业啊，大家就会心中啊非常的了然了。再说到刚才祥太的偶像是兽医这本书当中，前面说到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当兽医啊必须要学习的知识，也说到了一些医学的分类，不仅仅是动物医院，也说到了人的医院的分类。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最让人感动的是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让孩子了解了不仅仅啊职业是什么，更让大家了解了在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什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内容过后出现的一句话呢？是刚才说到了祥太啊，他去了医院，然后带着他的小动物看到了这样的一位兽医，兽医的名字叫做若宫医生。若宫医生是祥太的偶像，但是有一天呀，祥太发现若宫医生不高兴了，原来是若宫医生的狗死了。然后他说，我是一名兽医，我如果连我自己的狗都救不活的话，那么我还怎么会当一名合格的医生呢？中间好多的对话我就不剧透了，但是呢说一句最后若宫医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一段感受啊，他说，是啊，对动物来说能活多少年并不是最重要的，能感受到主人的爱才是最重要的。这不仅仅啊是人和动物之间，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和人之间，所有的家庭和家庭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点。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职业，来聊一聊理想。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山在太阳下，我愿像那青青的风在春风中，我

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觉得这些书应该算作儿童文学，也应该算作绘本，但里面其实字儿挺多的，画并不是很多，而且还有另外一本书啊，名字叫做《机长的一万天》，那里面基本上都是字儿，甚至我觉得成年人阅读也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它会告诉你一名机长他在他整个的职业生涯过程当中啊，他的学习经历，然后他的一些感受，还有他在工作当中一些有趣的事儿，而且呢那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玩的，比如大家一看就说诶，这鸟和飞机有什么关系，你到时候一看书名，看里面的目录就会知道了。好，回来啊，今天我们谈到的是职业，谈到的是家长朋友和孩子一起必然要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家长问宝贝儿啊，将来你想干什么呀？如果宝贝儿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宇航员，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是如果宝贝儿说我想当个小学老师啊，我想当个这个兽医啊，我想当个这个厨师啊，可能很多家长就会稍微的啊想一想，不知道跟孩子说什么好了。如果您不知道跟孩子说什么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听汪斌博士怎样介绍的吧。 说到当老师呢，我觉得这本书中的萌美的偶像是小学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深刻的原因，第一个是他讲到了老师这个职业，而在我们的目标的读者当中啊，很多朋友每天见到的人，其中一定是少不了老师的，对吧？对老师这个职业的好奇，老师在背后他在干什么？比如说老师下班以后做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学生想知道的事情啊。 老师下班以后给学生在补课。 在这本书的，我先说一下最后啊，因为我知道这一系列书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讲完故事之后会有职业的小贴士，比如说什么人在学校里工作啊，老师分哪些种类，然后学生放学后老师会做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在这里呢，我觉得我特别要赞美一下这个书的出版社飓风社啊，因为它里边这个是日本人撰写的绘本家作品，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有些跨文化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了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小学老师，编辑包括我们的这个译者专门换成了在中国要想成为小学老师要考资格证，要有什么样的职业的准入标准才能够去做老师，这样呢就让这本书更有本土化的适应性。那回到刚才大家好奇的问题啊，我好奇的问题，学生放学以后老师干什么呢？办公室里啊那么忙，学生放学之后呢，老师和学生一样，他们会马上回家吗？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不会的，他们要批改试卷，给每位学生写评语，还要开会商讨工作。另外呢，为了让课程内容更浅显易读，还要认真的备课，有的时候回家已经天黑了。不光放学以后呢不会那么早的回家，还有一点我最近呢了解到了，在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啊，比如说很多的学校里边的老师寒暑假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在寒暑假做什么呢？我就问他们啊，他们就说寒暑假我们在备课。 对， 我说这个备课不能够在家中进行吗？他说在家中和大家研讨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到学校里去工作。这可能也和地区的差异是有关系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当老师上课给我们讲40分钟的时候，背后他可能花了40甚至400个小时来准备这些内容，这让我们知道了职业背后的甘苦并不只是简单的上门课走人这么简单。 而且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啊，是萌美的偶像是小学老师，包括像静态的偶像啊是足球明星，还有呢像有一个说这个是医生的，美生的妈妈是医生啊，这样的书籍当中其实都谈到了。可能呢像小学老师大家就会觉得啊，他不就是早上起来8点钟带孩子上课，然后中午午休，下午3-4点钟就下班了吗？其实并不是。包括像医生啊还有足球明星，我们看到的仅是他光鲜的一面，但他们背后的努力啊，是我们看到的10倍、100倍，甚至是上千倍的这样的一些努力。所以说到这儿啊，其实汪斌博士有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那既然呢，职业啊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事儿，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外表啊或者孩子外表看到的只是光鲜的一面，只有成年人才能够真正理解到职业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所以如果这么早跟孩子一起谈职业，如果孩子等到长大以后发现，哎，这小时候的职业和我长大了以后的职业是有差距的，这合适吗？或者说啊， 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然后在什么年纪，怎么跟孩子谈职业呢？和我们成年的职业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先想从萌美的偶像是小学老师，我刚才介绍这本书中呢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这个萌美的偶像是小学老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他们班新换了一个班主任老师，叫龙野老师，是一位男老师，这让萌美挺意外的，因为他们可能期待的或者意料之中的将是一位女老师。 对啊，小学当中啊， 对， 大部分是 女 老师 居多。但这位龙野老师呢，非常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所以呢，在练足球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就龙野老师呢来当守门员，让这些小朋友呢挨个踢球。特别没有自信的一位同学啊，就是书中主人公之一了。然后呢，他在踢球的时候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别人都被龙野老师扑出来了，但唯有他的球呢进了球门了，这给他一个极大的信心。那在这个书中呢，龙野老师之所以招他的学生喜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优势。后来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每个孩子都拿一个500毫升的空饮料瓶。那这个瓶子做什么呢？不是这个盛水的。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同学包括老师在内啊，发现了每个同学的优点或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往他的瓶子里放一个白石子。 对， 这个石子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的小红花，但那个小红花不是白得的，你要自己偷偷放石子怎么办呢？所以在扔石子之前，要在全班去分享你发现了这个同学什么样的优点，或者他做了件什么好事被你看到了，然后再放进去小石子。这样其实每个人每个同学都有了一个小孩子好孩子石子的这样一个瓶子，这其实就是像我们以前收集小红花啊或者小星星啊，它就让每个孩子每天都有机会被别人发现他的正面部分是什么。我说到这儿呢，还没有回答刚才刘莎问的问题啊，就是怎么跟孩子谈职业。然后后来话锋一转，这个龙野老师呢，因为太招孩子喜欢了，所以呢，他要开公开课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把这个事儿周知天下了，于是就来了好多妈妈。为什么？因为孩子们说我们老师特别帅，特别有才，特别可爱，好多妈妈都来了围观。龙野老师就紧张的直冒汗，那个手绢根本就不够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说到的被他鼓励自信的这一位小女生就上去跟龙野老师说了几句话，其实是用他看到的龙野老师鼓励了老师本人，然后老师呢就突然变得更自信更放松起来了。这件事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怀疑老师会紧张吗？老师会害怕吗？老师会有和我们一样的情绪和情感反应吗？这本书非常直接地告诉大家，龙野老师不仅可以成为学生的偶像，他也可以有自己的紧张，甚至有自己的弱点。这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职业包括职业中的人，职业偶像，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我们跟孩子一起分享的时候呢，经常会树一些偶像是全是正面形象的，就没有任何负面的部分，但这是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刚才刘莎所讲到的，跟孩子去适度的分享每个职业背后的辛苦，让孩子会更尊重做这个职业的人，比如说老师啊，他读完这个读本以后可能会知道老师是不容易的。第二点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其实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自己，有自己的风格，甚至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职业，可能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不是总要表现出自己完美的一面，那可能是谁也做不到的。 所以家长朋友啊，在给孩子谈理想啊，或者说谈自己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一定要像汪明博士刚才说到的，我们对任何一个职业就要把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啊展现在孩子面前。其实这一面家长都不用说，孩子就是因为喜欢让他光鲜亮丽的这样的一面，所以才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期望。但更要把这个职业背后所付出的那些辛苦要告诉给孩子，要让孩子呢有一份我让他光临亮丽的这样的一面，所以才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期望。但更要把这个职业背后所付出的那些辛苦要告诉给孩子，要让孩子呢有一份你选择了什么你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应该叫他从小要知道的事儿。这不叫自律，而是应该他的生活必知的一件事情。 他怎么才能知道呢？就是提醒各位家长给孩子更多去体验的机会。比如说他想做老师，你可以跟孩子说，好啊，你能不能给我上一堂课呀？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什么东西啊？你要不要去准备一下？你决定用什么教具或者用什么实验呢？只有体验 才会有认知的改变。对于小孩子啊，你光跟他讲道理是不够的，就像你说你每天做饭很辛苦，你让孩子帮你搭把手，他可能才知道原来我做一小部分工作就已经忙成这样了，那看来每一餐饭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把职业体验很早的引入孩子的生活当中非常有必要，这不光是职业体验，其实也是人生体验。说到这儿，我就想告诉各位家长啊，我们在跟孩子聊职业的时候，成年人是自我实现，但是孩子是自我发现， 嗯， 就是他可能有什么优势，他对一个东西执迷好奇应该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除了新鲜劲儿以外呢，是不是和他自己的优势有关系？这个优势一定要变成这个职业吗？不一定，但是千万不要掐灭这个优势的种子。那对成年人来讲，职业可能是优势变现，就是说我这个优势做什么职业会获得最大职业发展，但是在孩子这个阶段，无论他喜欢任何职业，他对任何职业好奇，家长你千万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要把它作为发现孩子的优势的一个探测器。所以让他去实践的过程中，他不仅可以了解人生，发现人生，更重要的是发现自己。 我们再说一个现在家长非常挠头的，尤其是可能这个假期很多小朋友都在玩游戏，我们不能说有的小朋友就是玩心大，他就是想玩，他没有任何的爱好他就去玩，但确实也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他对某几个游戏特别的喜爱，刨除那当中啊不好的因素，咱们只看好的因素，也可能比如说啊，那是一个瞄准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他的反应非常的灵敏，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游戏，如果孩子总是遭受挫折，他一定都不会喜欢的，只有他在那个游戏当中有优势他才会喜欢。王明博士就这就不就正像我们谈到的，怎么能够让孩子有毅力的去坚持一个事儿？那么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小小的奖励，而孩子呢在游戏当中可能他赢了某个人或者他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晋级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能坚持下去。如果家长在这个时候先不是说你怎么又玩游戏了，你怎么又看电视了这样的想法，先去看看孩子为什么赢，为什么喜爱看那个动画片，我觉得可能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哪些方面有特长，也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小天才就被家长朋友发现了。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各种各样的职业和机长的一万天，让孩子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每种职业都很了不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工匠精神的精髓就是专注坚持，精益求精，让这些书在孩子心中种下工匠精神的种子，帮助他们成就更好的未来。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职业，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前面呢跟大家带来的是一套书，一共有十本，名字叫做各种各样的职业，还有一本单本的呢，名字叫做机长的一万天，全是字儿。汪冰博士，家长朋友一看都是字儿的书，心里面会更加的好受一些。 信息量干货，这是我们成年人衡量一本书的重要的标准，但是对孩子来讲貌似只有一个标准，叫有趣。所以呢，提醒各位家长不要用你认为的有用代替孩子的有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光对孩子成立，对家长也是。当孩子对什么感兴趣的时候，他的兴趣也是我们了解孩子的老师。他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呢？说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本书《机长的一万天》呢，这本书其实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本书因为信息量比较大，字也比较多，可能适合一些年龄更长的孩子去阅读。很多的人都会对坐飞机的时候对机舱 特别是驾驶舱中发生了什么是非常非常好奇的， 因为你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驾驶舱里面的真实情况。 对，这个作者呢，本身就是一个有30年机龄的机长，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和优秀的机长，他执行过很多重要的飞行任务。 嗯，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呢，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机长了，他同时还写过2本书，一个叫《机长的七百万英里》，一个叫《机长的30000英尺》。那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本叫《机长的10000天》， 嗯， 他其实以这种相对来说散文式的体例，讲述了他做机长的经历。我想分享的一段呢，是他为什么要做机长。他说二战的时候呢，他舅舅实际上是乘坐的船从香港返回的时候被鱼雷击沉了，死了。当时呢，他的舅舅是一个船员和海员，他就听舅舅讲海外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他觉得是非常非常让他兴奋的。他想，我要是能长大之后坐船去国外很不错，如果要坐飞机就更好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他倒过来去追溯的时候，发现他的种子是在什么时候种下呢？就是那个时候他想去世界，去国外看一看，无论乘船还是乘飞机。现在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啊，通过打工就可以赚点钱去国外了，但是在我们的作者田口美贵夫，他小时候呢，这一点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他想到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成为船员或者飞机乘务员。所以到现在他也认为啊，对他而言，飞行员最大的妙趣之一就是能去国外。但是呢，他当上机长之后发现，原来带着责任出国和旅行是不一样的。他就讲到了几个细节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人怀揣着儿时对出国旅行的梦想进入一个职业的时候，他发现了职业另外一面，像刚才刘莎问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机长和副驾驶的餐食是互相交叉的，他们不能吃同一种饭。我们上飞机坐飞机说，您是吃鸡肉饭呢还是牛肉饭呢还是鱼肉饭呢？那机长和副机长是不能同时吃一种饭的，避免中毒。第二点呢，他是不能随便生病的。 嗯， 因为驾驶一个机型的飞机或者飞行某一个航线的飞行员的替代性是很小的，所以他不能乱吃东西。他给自己规定只吃熟的东西，喝烧过的水，无论多美味他都不会轻易尝试看起来可能会中招的食物，等等等等啊。他讲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可能是我们想知道的。但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体会，就像刚才刘莎说的，一个孩子怀揣着出国旅行的梦想，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机长。在这个成长的经历中，他所对自我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非常不善于说话。他发现在当学员接受飞行员培训的时候，被学长被老师都呲得惯了哈，他觉得挨骂他是已经很有训练有素了。但是当他驾驶飞机，飞机上的乘客因为飞机的晚点而非常不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很恐惧很害怕的，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招架。这里边讲到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何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不善于说话，我觉得他可能操纵机器是更适合的，但是他也在学习去应对自己的弱点。比如有一次飞机啊，在空中盘旋了很久没有降落，乘客都生气了，他就挨排的给乘客去解释为什么，挨排的去道歉。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你选择一个再喜欢的工作，也不可避免的去接受你不喜欢的部分，这可能也是一个职业的基本教育。 我特别说到了这本书为什么也适合成年人阅读，比如说刚才呢王明博士说的那些内容以外啊，还有像如果机长想去洗手间该怎么办，还有什么是自动驾驶仪，还有呢发动机烤鸟肉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是很多成年人比较关心的内容。那么当我们已经长大了，当我们已经不能再选择职业的时候，这本书作为一本成年人的书去阅读，了解机长的生活，了解飞机的很多的知识，其实也是挺有趣的。 哎，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冷知识啊。那我想呢，最后就借书中的一段话，这是让我印象很深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作者已经是很优秀的机长了，结果有一次他碰上了一位真正的天才机长，一切都是行云流水，让他望尘莫及。他觉得自己哪怕装成那个样子也经常会出破绽被人识别。他就发现在他的成长路上，飞行员分为两种，一种是迟钝型的，要靠后天的努力和刻苦，另外一种是天才型的。乍一看呢，似乎迟钝型的人呢 经常很长时间不得要领，后者则一上手就得心应手。他就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两种人的职业发展，最终发现天才型的人上手快，是因为出于一种动物性的直觉，就是他天赋很发达，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能这么顺利，所以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么成功。但是这样的天才型的人很害怕出现挫折，因为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开这么好，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更重要的是，他特别不想让别人认知他不是一名天才。而所谓迟钝型的，没有学那么快的人呢，因为他是从不自然到自然，所以他知道每一步是如何的，他也知道应对问题是生活的常态，因为他就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他认为自己呢不属于天才型，自己属于迟钝型，但一个迟钝型的飞行员更让人放心，因为他经历过挫折，也知道去如何面对挫折。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还谈到了，当这位机长，这本书的作者他还不是机长，他是一个副驾驶的时候，怎么和领导相处，怎么和当时他的机长相处当中的一小段的内容，其实对于很多职场的朋友啊，看了以后也是有好处的。我在这儿就不剧透了，想知道答案吗？可以自己去看书。汪明博士，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我们的暑期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题节目，带给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阅读的书籍的专题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汪明博士，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题结束的最后的时间段，还有什么内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吗？ 我记得我们的片花中曾经说，这个暑期如果家长没有机会带孩子去看外边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绘本和文学作品去了解这个世界。但我今天呢，作为终结陈词，是想告诉各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看世界最终是为了看自己。如果经历的这一切没有增进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我觉得可能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当然，认识自我的旅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在孩子的人生中成为他最好的旅伴，陪伴他一起去发现自己，接受他本来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绽放他最真实最棒的样子。 感谢汪冰博士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陪孩子、陪家长、陪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聊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所以汪冰博士可以给你放个假。 谢谢。当大家开学时候我放假，我觉得这让我觉得格外的开心。 再一次感谢汪冰博士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陪伴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先给汪冰博士放个假，等到假期结束之后，汪冰博士依旧会回到岗位当中的。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